在朝鲜一年来有许多苗圃圆满建成，或经过改建实现了现代化。国土环境保护省中央苗圃辟建一个生产能力很大的露天栽培场，来保证把树苗生产增加到以前的十倍。平安南道杨德郡新建了装有自然灌水迷雾器的三公顷面积露天栽培场，盖好了树苗储藏库和温室等，还修建了钢化玻璃天棚温室。黄海南道长渊郡辟建了一座有树苗生产所需的一切条件齐全的2000多平方米面积苗圃建筑。江原道伊川郡、黄海北道新西郡等很多地区的山林经营所母体苗圃都变成了一个具有露天栽培场、圆形扦插场、温室、树苗营养钵生产设备等的树苗生产基地。